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 Y Yi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懂懂懂。 来到了二月份呢、啊，其中一个重要的日子呢，除了是新年，当然就是情人节 哦，好快就要到了。 但容许我们来泼一泼冷水，今天这个鸡汤呢是会有点伤感情的， 叫你分手的吗？ 还不至于，但你可能听了会想要。 哎，我们就来听听看呗。 我会永远爱你的，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永远的事情，哪怕你吃碗面，最多也就能维持两三个小时不饿。你干嘛说那些连自己都不信的话呀、啊？ 就这么短而已啊， 是不是？但是一语惊人啊、如果一个人说我会永远永远爱你的，那个女的就很冷静说、亲爱的，世界上没有永远，你吃碗面你过了两三个小时你就饿了， 我相信 你干嘛说一些你连自己都不可能会做到的事情。 我觉得她不相信永远，可能真的是经历过一些事情她才不相信吧。因为我们小时候中学的时候一定没有经历过那种爱情的创伤的那一种嘛、所以那时候我们第一任跟我们说永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好碎哦、我真的可以跟这个人到永远吗？ 是， 我就很开心啊，那时候的永远。 但现在这个永远呢， 我就觉得哎，世界上真的没有永远的了、怎么可能会有永远呢、因为他可能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比如说工作上的事情，还是认识到一些人了，他就会开始变他的心， 而且 去认识别的人。 我记得我的中学老师说个名句，我到现在还记得，算是我人生中的 life code 第十三条、 是三条， 我有很多条 life code。 OK OK， 来，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 是什么？ 就是什么都在变 的确，因为 OK， 把眼泪收起来，因为等下还有第二碗鸡汤要送给你。 哎，真的吗？又是分手的？ 对。 OK， 好的哟，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张悦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来到了第二碗鸡汤哇！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就我们来懂的这碗鸡汤呢，算是破例的分享两碗给大家喝。刚刚说的第一碗呢，就是说世界上是没有永远，我们都成人，我们也明白这件事情了。 是的。 而第二碗呢，也跟爱情有一点点关系， 又是那种伤心的 quote， 来听听看喽。 OK， 人的关系终归会被能见到面的人所取代，没有例外。那些深夜等来的消息，终究比不过清晨摆在桌前的早餐。那些隔着屏幕的晚安，到底暖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我们输给了距离，也输给了现实的温暖。所有需要等的关系，最后都等不到。等这个字，从一开始就写满了遗憾。 哎呦，很sad呐，怎么要分享那么多伤心的苦啦？ 等这个字，从一开始就已经充满了遗憾，你认同吗？ 我觉得我认同的，你可以等，但是如果你等的那一个人呢，其实已经那个喜欢别人了、那这个等呢肯定就是有遗憾。但是如果你等那个人同时也是等着你、因为你们之间可能发生一些事情，所以你们要断联、所以才会大家彼此都要等。如果最后一个好结局的话，我觉得这个等不是一个遗憾。 所以我每次都觉得那些 LDR, LDR 或者是远距离恋爱的人、他们的心理素质很强、因为你要爱一个人，可是你不能物理上每天看到他或接触到他，你们就是要在距离上分隔两地，同时像你刚刚说的，都可以一直等个几年，可能等你读完书，等你创完业、等你做完你的生活，然后到最后还在相遇，还可以继续过好生活，那个几率极其低。但你们懂几率低，可是乐意付出、我觉得这个是人类难得的一个爱意来。 是，我觉得你等等等到最后一个好结果的话、其实你们的爱情真的是可以长长久久的，因为你们已经突破那个难关 了。 对， 所以今天这碗鸡汤真的不是鼓励你要分手，而是让你更加认清自己跟认清这段关系。如果你们能坚持，我们绝对为你感到开心哦。 希望你们能够长长久久哟。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Taeyong 的 Back to the Past， 他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11号下午5点钟呢，在 Ideal Life Arena 帅气举行。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fantopia.io。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潮语时间，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它叫做中式 DNA。 中式 DNA。 DNA， 中是中间的中，方式的是、okay. 啊，我们人体的那个基因 DNA。 DNA 中是 DNA 啊？难道是我中的话，我只想到中文？难道它的 DNA 就是留着那个中文的东西？比如说喜欢吃中国餐， uh-huh. 比如说喜欢装饰要红色的、uh-huh. 啊，因为红色代表 white 的意思嘛， uh-huh. 它就是留着这种 DNA 的东西了，就是一定要比较中华人的那种感觉， 中华人。中华文化满满的吗、啊、 对对对，是不是 它有点接近，但你没有完整的表达整个 statement、啊、你觉得你如果按照刚刚的意思，你觉得你是有中式 DNA 的人吗？ 我其实有吧，你看你之前有跟我说过，我跟 Kelly 啊、嗯、Kelly 是比较西方的， Kelly 是欧美式的， 欧美式的 就是那种 typical 要吃那种什么隔夜燕麦、啊、 对， 然后加 blueberry， 然后去做普拉提， 对， 然后做 yoga， 穿紧身的 yoga 那种裤子， 对，他是属于那种， 然后写英文，然后去打卡 cafe， 然后讲英文， 对对，他是属于欧美的。我是比较华人一点的，喜欢吃那碗汤面啊盖饭啊炸饭啊， 接地气啦， 接地气，对，我是属于这个吗？ Okay, 但你不完全属于重视 DNA， 更加重视 DNA 是怎样的呢？如果你有想法的话，哇塞，进来勾选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888889来告诉我们，记得去到勾选 .l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线可能 Gen Now 专属享有无线 5G 流量，无线网速，随时能畅享这个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线时代，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 班。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勾选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又来到了全新的一个星期了。那其实呢，我在想2025年我看到了非常多的好剧啊、好电影啊等等的，那很多时候可能隔了好几年，你会偶然因为听到一首歌曲，然后会开始联想起那部电视或者是电影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呢，电影或者是电视剧的主题曲真的是担任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角色。所以这个星期的勾选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和你们聊的主题就是一首歌代表一部电影。那今天要聊的呢，就是去年的时候非常非常之火，很多人去看了他的动漫啊，然后也很多人呢去拍了他的 dance cover， 包括翻唱的，他就是来自 Zootopia 2的 Zoo， 那也是由 Shakira 去演唱的。我真觉得 Shakira 给了这个歌曲很多很多的灵魂注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Come on get on up， we're wild and we can't be tamed， and we're turning the floor into a zoo。 没错，就是这首歌，尤其是从前面一开始这个前调的时候呢，你们是不是立刻马上联想到可能 Nick 和那个 Judy 的样子了，然后慢慢浮现在你的脑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要聊的，就是说一首歌真的非常能代表一部电影的一个灵魂的感觉，尤其是你看这个一听，你立刻马上联想到这个 Zootopia 的感觉。那明天呢也会继续和你分享更多很有代表性的一些电影电视剧主题曲，千万不要错过咯。接下来这个美好的星期一就把来自 Zootopia 2的主题曲 Zoo 送给你，守住勾选。 今天的歌单不听不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嘞？ Come on get on up， we're wild and we can't be tamed， and we're turning the floor into a zoo。 What do we do now? It's all about finding love. Sometimes hard to come by, but when it comes to us, it's always a good time. Hey, only reason we are here is to celebrate in a place where anyone can be anything. Hold on to this moment, don't let it fade away. Baby, keep the music playing.A zoo, ooh, ooh. Come on, keep it up. It's fun if you're down to play. And we're turning the floor into a zoo. 是 Broccoli 李伟俊，在这里祝大家2026年马上有钱，马上更有钱，马上超多钱，马上有钱到爆，最重要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 演唱三星拱照，由 Samsung 赞助播出。即日起到指定 Samsung 门店购买指定商品，可获得限量酷达达公仔盲袋、布条龟。勾选与你三星拱照，共庆此刻。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ASTRO 艺人的三星公照。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Go Shine 咚咚咚， 山洞、耳洞、空洞，哈 ！Go Shine 咚咚咚。 继续来懂这个潮语，叫做中式 DNA， 中华文化的中。 难的，我刚才有猜，就是因为 Kelly 比较欧美一点的，我比较华人一点的，喜欢吃这种碗汤面的东西。我答对了，是不是有一点点啊？ 有答对，中式跟碗汤面就没有关系了 啊。碗汤面是属于华人爱吃 的，你这个应该叫做马来西亚式 哦 DNA。 OK，再中式一点呐、啊？ 怎样讲中式一点呢？ 再中式一点，就是typical华人喜欢的红色。红色代表换，然后还有喜欢， 它还是马来西亚式多一点、啊。 哪有中国人也是喜欢红色、啊？ 也对，也对，但这是其中一小个而已。 还有八号，八号也是换的意思啊？ 没有 啊，没有啊，不是， 不是跟马来西亚没有关呐、 啊。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呐、啊，肯定是讲到这种东西啊。 但我们今天猜的是不同的这个潮语啊， 潮语啊，中式啊，中式难道是喜欢那个 size 一定要中等的，不可以太小，不可以太大，要刚刚好。中间 你是说买家具要买 medium size 吗？ medium size 不可以 minimum， 然后去 order 快餐也是 medium， 是我要 medium yes 是不是这个中式 什么东西都要中间， 对， 好，这个创意满分，但还是远一点，刚刚跟中式比较有关系， 中 跟中华文化有关啦。 中华文化难道新年来了就一定要挂灯笼，然后一定要买年饼、一定要给红包， 不只是新年，更多 更多啊，喜欢乐器，那种比较古代的乐器。 例如什么乐器？ 惨了，笛子。 还有嘞？ 还有那个钢琴不是？ 你很弱哎、欸，小姐。 乌克丽丽。 乌克丽丽不是中华音乐。 还有。 乌克丽丽不是中式的小姐。 啊，还有什么啊？ 扬琴、古筝、唢呐、二胡。中软， 我没学过嘛， Bro， 不是很懂嘛。 我不是小你6年的人，我还懂那么多 啊？怎样怎样是这些吗？ 所以恭喜英语很棒，我直接答错啦， 又是答错了。 好，其实中式 DNA 呢，现在国外掀起了一股潮流，就是很多人开始觉得哇，中式的文化才是流行，所以在 TikTok 或者是国外的来脸书上面呢 ，IG 上面呢，有不少的一些洋人， okay， 他们开始效仿中国人了，开始要每天要喝茶， oh， 要喝中药， oh， 早上要打太极。然后午餐要配白粥，然后在家里要穿拖鞋，然后要开始庆祝新年就有人在下面comment说，哇，这些我们的朋友，西方国家的朋友们开始中式觉醒了，觉得中式 DNA 是很不错的啦。 原来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要学一下我们的那个 style， 你可以说我想要 try 一下中式 DNA， 这样子。 OK， 给我学起来。 所以中华文化乐器有什么华乐？ 有笛子，然后还有古筝，还有二胡。 乌克丽丽吗？你要说 二胡。 吉他吗？ 没有吉他，不是 喇叭吗？ 这个，我不是、 啊、 我学起来了。 OK， 这样守住个炫 Be On Trend。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韩小爱的小妹，祝你发大财。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不管是小妹、小弟、小哥、小姐啊，来临的这个新年要到了，但很快呢也会去到情人节。 情人节耶、 这个月呢我们会分享蛮多的一些鸡汤跟爱情有关或者跟新年有关的。 OK， 其中一个呢跟莹莹也是有关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是分手过后呢可以很快放下的十二星座。 我完全跟我没有关系好吗？ 我们 没有 哦。我们上礼拜约好了，你要聊一下你的感情进度。 我的感情就这样啊， 就是 你 上次， 为什么要 update 你啊？ 上一次故事说到他近期创业，然后你们沟通不良， 然后 冷战。 就这样。 请问 OK， 我就问一个就好。 来， 请问还在冷战中还是已经和解了？ 不告诉你。我不知道，告诉你， 感觉不乐观呢。 没有，跟这个贴文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不会分手。 还没有，还没有， 只是拖久一点罢了。 没有，没有，来分享。 好，希望你们感情长长久久啦哈。如果真的是遇到事情的话，分手的话，很快就放下了十二星座，排名第一名的竟然是水瓶座。 哎，水瓶座啊，我觉得应该是咯，因为身边有一个水瓶座的女生，她每一次那个拍拖呢，好像快餐这样的，一下子又分了，一下子又在一起，一下子又分了，一下子又在一起。我身边的那个水瓶座啦。 Okay， 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过去的排 排行榜啊，第一名水瓶，第二名双子，他们都不太准确。 为什么？ 因为他排名这两个星座都有一个共同点， 什么？ 风向星座。 风向星座 本来都是比较跳跃，甚至我会简称它比较疯狂跟 crazy。所以在外人眼里，像你刚刚讲，你水瓶座的朋友他好像一直在快餐室换人。 是。 那双子座也很多人说花心，但我们风向星座肯定懂，我们虽然看起来很像风一样飘扬，到处去惹花年草，但是一旦我们喜欢了，我们反而是分手后最难放下跟走出来的人。你们认不认同水瓶座跟双子座朋友 ？Right？ 我是认同，我觉得是你们比较理智一点点的，所以可能比较容易放得下。那我比较感性的就是狮子座， 我们很难放下。跟我讲是很难放下、 因为你太爱一个人的话，你就很难放下。 对，我们看似很爱玩，但其实我们一栽进去就很难出来。 那就跟我一样啊，所以我的狮子座就排在第十名了。你认不认同这些排行呢？赶快去到勾炫的 IG 贴文看一看这个贴文，然后再 comment 起来，你认同吗？守住勾炫， 别穿。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